性证明均有效。在通过检查站时，库内人员身份信息与卫健部门核酸检测结果实时对接，实现精准高效查验。对不在库内的通勤人员，进京时可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过通勤身份确认后纳入数据库管理。此外，对环京地区进返京公交车辆，在有条件的检查站外围前置设立临时查控点，对乘车通勤人员提前核查，快速通过检查站。对生活物资和应急物资保证车辆开通绿色通道，提高通行效率。三是为增加广大群众对进返京政策的知悉度，北京警方已通过北京交警 APP 进京证办理系统、高德、百度等在线地图企业以及高速公路宣传屏等渠道，加强车辆人员进返京政策的远端宣传提示。同时依托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在天津、河北、内蒙等地警方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政策宣讲，提示有进返京需求的人员提前做好相关准备。进京通道查控直接关系首都疫情防控大局，未按规定落实进返京管理措施，引发疫情传播风险或其他严重后果，涉嫌违法犯罪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轮疫情以来，北京警方在进京通道查控工作中，针对冒用他人行程码、伪造核酸检测证明等涉疫违法犯罪行为，已先后办理相关案件42起，做拘留以上处理43人。疫情防控关乎你我，广大市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始终是我们做好疫情防控的最大底气。希望广大市民群众自觉遵守进京查控工作要求，提前了解政策，准备相关材料，警方将最大限度提供服务，给予便利。我就通报这些，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旭红的通报。下面有请中国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副局长任超忠介绍严格进京航班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下面呢，我代表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简要的介绍一下我局落实严格进京疫情防控政策的有关情况。自疫情发生以来，在民航局的坚强领导下，民航华北各个单位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民航局的要求，按照认真、科学、冷静的原则，遵循空中防控力度不减、地面防控措施更严的策略，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的各项措施。尤其是对于首都疫情防控工作，各单位更是树牢从严从紧的意识，压紧压实责任，把好进京航班运行的每一道关口、每一条航线，以更加严格的要求、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筑牢首都疫情防控的安全屏障。 一是进一步加强进京航班的管控，根据民航局的部署，各航空公司本着从严从紧的原则，按照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的相关要求，及时取消了发生本土疫情的相关地级市直达北京的航班，削减了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省会城市至北京的航班，每天只保留一班，并严格控制客座率不超过75%。自8月份以来，失业地区的进京航班管控的政策执行的情况较为正常。第二是进一步加强前端的查验，根据民航局的要求，各航空公司、各机场对所有进京航班的旅客登机前严格测温，查验北京健康宝，非绿码以及有异常情况的旅客一律劝阻登机。按照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的相关要求，我们将从17日零时起，对所有进返京旅客查验登机前48小时的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确保安全。针对老人、儿童等无单独使用手机号码人员，民航局与北京市进行协调，进一步的明确了相关的查验的措施，确保政策的落实落细。第三是加强了空中运行的防控措施，各航空公司在严格落实运输航空公司疫情防控指南第8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进京航班的疫情防控措施，各公司严格的落实登机前的手部消毒，简化机上服务，设立机上隔离区，航空器定期消毒通风，从业人员严格健康管理等措施，做牢疫情防控的空中防线。在这里提醒近期选择趁机出行的旅客，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出发地和目的地的疫情防控要求，出行的过程中要提高自我防护的意识，配合机场航空公司做好相关的查验工作，做到登机前手部消毒，机上不换座，减少不必要的走动。只要大家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和要求，趁机出行的健康安全是有保障的。谢谢大家。 好，谢谢中国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副局长任超忠的介绍。下面有请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主任崔威介绍铁路部门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北京局集团公司按照国务院疫情防控政策，结合国铁集团的统一部署，落实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要求，自2021年11月17日零时起，对乘车进京旅客进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查验，具体说明如下：一、查验范围，购买到站为北京、北京南、北京西、北京北、北京朝阳、北京东、顺义西、怀柔南、密云、北京大兴、大兴机场、通州西、顺义、怀柔、密云北、昌平北、怀柔北、清河、昌平、八达岭长城、八达岭、古北口、黑山寺、黄土店、康庄、 南口、牛栏山、雁西湖、黄村、良乡、三家店、十渡、燕山，共33个北京地区车站，发站为京外车票的旅客。二、退票政策。自11月17日零时起，对17日零时以前购买的各次进京列车有效车票退票时，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旅客已购的后续有效车票，如需办理退票时，可凭以上到站为北京地区车站有效车票，一同在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办理退票时，购买铁路乘意险的，一同办理。三、车站查验。持进京车票旅客，在进站前需出示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及北京健康宝绿码，对无有效检测证明或北京健康宝异常的进京旅客，拒绝进站乘车。四、到站处置。进京列车不办理到京补票延长业务，对不符合进京条件的旅客一律劝返，对于不听劝阻的，交由公安部门处置。五、查验标准。核酸检测报告查验有效期为自报告出具时刻起至进站查验时止，不超过48小时。检测结果为阴性或未检出，检测报告纸质版、电子版均有效。六、通勤政策。11月17日零时起，对进京通勤职工一并进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查验。对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进返京旅客，凭在京津冀地区工作证明，自11月19日零时起，可按北京市通勤人员进返京政策查验14日内核酸检测证明及北京健康宝绿码后乘车进返京。铁路部门慎终如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采取从严从紧措施，科学精准施策，坚决阻断疫情通过铁路传播的风险。借此机会，衷心感谢广大旅客和媒体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支持、理解和配合，谢谢大家。 好，谢谢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主任崔威的介绍。各位媒体朋友，4天前，也就是11月13日，我们对外发布了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关于从严从紧调整进出京的3条措施，媒体呢做了广泛的报道，在此表示感谢。针对市民和网民的疑问和要求，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昨天又专门起草了5问5答政策解疑释惑。昨天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微信、北京发布、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呢进行了这个推送，欢迎呢大家查阅了解。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座的记者朋友，请大家提问。 提问前请通报所代表的新闻机构。好，西区第四排左属第一位记者。 你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刚才那个市公安局的潘旭红局长介绍了这个13条高速公路临近北京的这个服务区设置了这个核酸检测点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服务区的点位啊？谢谢。 好，谢谢你的提问。按照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的要求，北京警方主动联系天津、河北公安机关，协调卫生防疫、高速管理等部门，在13条进京高速临近北京的服务区，分别设立了13个核酸检测点。具体是京台高速万庄服务区、大广高速牛驼服务区、京礼高速大海坨服务区、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京新高速沙城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涿州服务区、京昆高速涞水西服务区、京哈高速香河服务区、京沪高速徐官屯服务区、京津高速白骨屯服务区、京秦高速三河服务区、京平高速济州服务区、京城高速金山岭服务区。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服务群众的救急措施。这些检测点条件有限，群众来回折返检查站和服务区，既容易导致交通拥堵，也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不便。因此建议市民群众进京前提前做好核酸检测，以减少等候时间。在此啊，也感谢广大群众对公路检查站疫情防控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我就介绍这些。 好，谢谢。下面请继续提问。好，东区第三排右属第二位记者。 好，谢谢主持人，我是北京日报记者，想问庞主任一个问题，就是网传北京发现快递包裹核酸检测结果阳性，请问是否属实？快递从业人员和广大市民如何有效做好个人防护？谢谢。 好，谢谢你的关注。确实近期呢，多地出现了快递食品包装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的情况。本市也近期收到了外省多个快递包裹包装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的协查函，并在包裹等外包装上检出了阳性，均已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密接隔离及终末消毒等管控措施。当前正值收发快递包裹的高峰期，要做好电商、物流、冷链等重点环节的检测、消毒，从业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非必须不要从境外高风险地区邮购商品，谨慎邮购国内有本土疫情报告所在地区的商品。市疾控中心在此提醒快递从业人员及市民朋友，在收发快递时应注意防护。快递从业人员应按要求做好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尽快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接种。如有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应主动向单位报告并及时就医，不可带病上岗。提倡无接触投递，可采取将物品放置快递柜、小区内快递集中存放点 或居民家门口等方式实现无接触配送。在快递服务全过程应正确佩戴口罩和手套，减少直接接触，交谈时保持一米以上社交距离，注意保持手卫生，不随地吐痰等良好个人卫生习惯。配送箱、车辆、工作服、手机等相关物品应保持清洁卫生，必要时进行预防性消毒。市民朋友收发快递时要正确佩戴口罩，可佩戴一次性手套，减少直接接触和交流，尽可能在固定地点存取，实现无接触交接。如需当面签收快递，应与快递员保持一米以上距离，在拆取快递包裹时可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行，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进行处理，处理完包裹后及时摘下手套，认真清洗双手，避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鼻、眼。有关提示就介绍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由于时间关系，提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发布人，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各位工作人员。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实况。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北京农业担保提醒您关注气象预报，上新农信贷直通车就找北京农业担保，详情关注公众号北京农业担保。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Share a future， 一起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由于疫情发布会哈，我们节目再次延迟播出哈，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家我觉得通过这些疫情的内容也能够了解最新的一些这个内容。科技吗？知识。 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咱北京市疫情的一些变化哈。 反正不管怎么说呢，因为疫情，很多人的生活也受到一些影响。像昨天上午呢，北京市第22中学、21中学联盟校初一一班的数学课上，班长刚一汇报完，老师杨小军的声音，按说数学课你上过吧？ 那必须上过，谁没上过数学课呢？ 老师应该在三尺讲台之上。但是这回呢，老师是从那个大屏幕里边传出了声音。 看来人家上的是网课。 老师啊，被隔离了。 哟， 就是全班同学都没事儿，老师被隔离了， 所以只能远程上课了。这是、 哎。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老师就从大屏幕传出声来了，说：“同学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上课啊。”这节课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几何图形，然后来看看，看不到我的话，我就把这个屏幕转到 PPT 上了。话音刚落，屏幕上大兴机场啊、土楼啊、立交桥的图片依次出现。 这跟数学课有什么必然关系吗？ 几何啊。 哦，比如大兴机场是那个形的，土楼是圆形的，对吧？ 啊、 一层一层的。 对啊。 立交桥是不规则型的， 哎呀， 反正有点弧度吧。 然后老师就问说：“这个立交桥有五层，大家猜一猜这是哪个城市？” 重庆。 哎，你也去过啊？ 看稿了。 重庆是这样，重庆这个城市特别的神奇。 嗯， 你坐电梯上三楼，然后一打开电梯门，发现依然是大马路。 对，这个城市建设和北京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它依山而建， 嗯， 导航特别不好使。 这就是地势不一样嘛。 对啊，因为导航是咱这样，你到建国门外。啊，然后呢我们单位附近没问题，但是它是垂直上下好几层。 哎，所以你说在重庆这样的城市，对我们这些不分东西南北的方向感特别不强的朋友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友好？想依赖个导航吧，发现导航也不太好使。 不是，分人，像你这样的吧，就确实是不太友好， 在北京也不太友好，是吧？ 我这个跟美哲也不算太熟，偶尔出去一回哈，发现他东南西北完全没概念。 你要让我站在长安街上，我还是大概能分辨出东南西北 啊，是吧？ 嗯， 反正不管怎么说，人家上课来认识不同的一些几何形状。那么原来啊，上周四因为与确诊病例已公布形成有时空交集，这个老师数学老师杨小军开始居家隔离。老师隔离了，学生的课怎么办呢？人家学校从容不迫，说这个学期我们老师都养成了新习惯，上课要用的教材教辅材料都是随身携带，无论身在何处，只要一台电脑就能随时上课。 这就让我想起来去年年初、就2020年初刚刚爆发疫情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正好是大家过春节的那一气儿吗、好多老师啊，人在没带笔记本电脑回家，或者家里压根没电脑、突然发现没法正常复课了、你会发现那一段时间3C 产品尤其是笔记本电脑的销量、那是节节高， 是 老师得置办这种硬件设备啊。 是学校的教学副校长张军说之前的集体备课呀、课堂教学啊、教育管理以及作业答题的环节，学校呢都采用了线上线下双轨的两手准备，对于老师们的直播技能也进行了培训，就是不光要讲得好，而且直播的过程当中也要做一些培训。这不是隔离第二天，杨小军就已经把这课堂上稳稳的搬到了线上。学校呢还专门为上直播课的老师配备了线下助教，在杨小军的这个课堂之上，班主任啊石佳站在一旁，时刻关注着学生的动态，提供必要的辅助和支持。 嗯， 因为你知道，别看我，看书，看黑板， 哎， 对吧？这是 维持一下秩序。 上课的时候，这老师常说的话，左美哲，你别老玩，是不是？ 似乎又把我带回到了十几年前，但是 果然如此啊！ 但是老师一般不这么说我，我都属于那种认真听课的。 就是说你旁边那，别老跟左美哲说话，是吧？ 但 但是我们那时候确实有时候排座位啊，会把那种调皮捣蛋的小男生安排给我，因为我这个人又腼腆又内向又温柔，希望用我呀来感化一下那些小男生。 结果你都被感化了吧？ 差不多吧。 越来越活泼闹闹腾，是不是？ 还行还行。 反正这个学校呢，一共有十几名学生，由同样的原因处于居家隔离当中。像高三六班的李国宇呢，是其中之一。听说孩子们要在家上课，李国宇的妈妈说：“我都快懵了。”孩子的学习状态刚刚有点起色，很担心隔离在家上课呀，让孩子松了劲儿。 主要是没人看着，怎么办呢？ 然后呢，隔离第一节课就给他吃了定心丸。说李国宇起来上课了啊，然后你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你看这个跟上课一模一样， 是啊，就像还在教室里上课一样。 哎呀，别说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课间的时候他们家孩子也能兴致勃勃的和老师同学聊个不停，感觉孩子压根就没有离开过班级， 挺好。 哎，一家人不知道的事儿啊，就是为了方便这个李国宇参与直播，不用来回切换这个直播信号，学校将他所在的课堂固定在一个教室。这就意味着其他班级的走班教室都要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就是现在有些学校它是走班制的， 有点像大学课堂， 有点像大学课程，其实挺好，就是大家一块来上历史课呀、数学课呀、英语课呀。为此人家校长也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孩子提供温暖而有质量的教学服务，在疫情当中依然让我们觉得不会落课， 是保证大家的正常教学工作可以展开嘛，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是，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个话题哈，来聊聊，先试探一下哈。这话题要聊不下去就算了。 哎， 知道为什么聊不下去吗？ 可能会引起某一些朋友悲伤的青春回忆。 主要是女主持人有可能会摔笔。 为什么呢？ 就是她数学不好。 你别看我是文科生，我数学高考正经考了125分呢， 哇， 满分150。要说我那高考数学是我整个三年考的最好的一次， 真棒。 之前嘛，基本上没怎么上过100分。但是没关系，高考还是超常发挥。 是是，125已经算不错了，90分及格嘛。 94分及格吧，好像是。差不多啊，差不多差不多。 你数学真的考了125吗？ 我真的考了125。 150满分 啊， 60%及格。 等会儿150这90啊，那就是90分。 那你那94是怎么来的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脑子里有这样一个印象。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数学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然后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今天你知道是个特殊的日子， 世界宽容日。 哎，宽容，世界宽容。宽容并不是简单的指容忍他人的行为，而是指承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包容各国的理想和文化，不仅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他人负责。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在这个国际宽容日发表过演说，说宽容是一种积极而正确的态度，是基于了解且尊重他人自由和权利的获得。他也倡导用关心取代冷漠和轻视，用了解取代盲目无知和歧视。最后说的多好。 是是，我觉得李凯老师和我都要好好的学习一下这段话哈。尊重自己也尊重搭档，是不是？ 哎，不要 宽容自己也宽容一下搭档嘛。 就是你挺宽容的，只是摔了个笔，没有摔门，是吧？ 那不敢，那不能。 哎呀，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数学学得好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当然了，今天一早呢，因为这个疫情发布会期间，当然我们的聊天室也是随时开通的哈。来念念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哎，好嘞。红果姐说，代数几何我学的都不是特别好，有时候一看吧就晕，这连抄带那啥的终于毕业了，不容易啊，要是放到现在我一定好好学习。其实有的时候工作了我才发现上学真的是最好的一段时间。 那是，但是我觉得你刚才念人家的微信啊，我特别好奇连抄带那啥的那啥是什么呀？ 比如考试的时候吧，稍微那啥一下 作弊呀、 我你干嘛给人家说那么直白，我专门把这个词隐去了。 那抄不是也是作弊吗？ 抄作业和考试作弊还是两码事儿吧、 都是作弊啊，反正现在知道我们这事儿不对啊。 哎，不提倡不鼓励啊，小朋友们不能效仿啊。 还不鼓励， 这 就是禁止 的。是是是，我就担心咱听收音机的有好多这未成年人还在上学呢。 那更得不能干这事， 要诚实守信。 哎，常用宋师傅说不喜欢数学，反不过来，现在还掰着手指头呢。 看来这数学啊，对一部分朋友来说，确实学习比较痛苦一些。 哎，也分人。你像8398就说 啊， 我爱学数学，因为数学生活中、工作中都用得上。 嗯，像我爸就老念叨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是， 包括当时我们高二文理分科的时候，我就特别坚定的想学文，但是我爸呢总想说服我说你要不学理科吧，觉得理科是不是以后就业前景更广泛呀，但是我当时还是比较坚定的没听我爸的，而选了文科。 嗯， 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是不是还是要尊重孩子自己的一个想法，毕竟未来的这个人生道路还是要自己来走嘛， 分分情况。但是你知道你太过于早的尊重他，他其实也不明白。 嗯， 就是你像你现在，你 说都高二才分科，那时候都十六七岁了，基本的一些判断我觉得还是在的。 得了吧，你现在知道文科理科出来之后干什么？你高中的时候你知道你学完文科之后学干什么去吗？ 嗯， 学完理科之后干什么去吗？ 因为我大概在高一初三的那个时候我就立下了一个志向， 要当主持人。 哎 哦， 所以呢还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个目标的。 行行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啊来聊聊，您喜欢学数学吗？然后学的怎么样啊？那些定理啊定律啊，然后包括一些什么方程式啊公式啊， 嗯， 现在还记得吗？ 什么勾股定理，勾三股四弦五 啊， 是吧？ 对， 还有等差数列， 哇， 求和，首项加末项，括号乘以项数除以二， 嗯， 对不对？ 可以，啊， 欢迎大家来指正一下啊。还有那个三角形三个角加起来180度，嗯， 啊， 是吧是吧？还有那个证明两个三角形什么什么等全等， 嗯， 什么角边角边角边，什么两个角， 这， 哎，差不多吧？ 这不像125分的呀， 像130。哎，我是不是给自己说少了呀？像150分了，是不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喜欢学数学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和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上后见。 家界饼是一家热心的人儿，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儿，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儿，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儿。老爷子爱喝口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口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聊个学说话，二哥哎，您吃了吗？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 新北京骄傲， 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数学，您数学学的怎么样啊？然后那些数学定理啊、公式啊都记得住还记不住、 哎、 然后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运用过数学知识？ 那必须的，菜市场买个菜咱也得算算数嘛、 哦、 是吧？ 比如说 算算，或者算算工资， 哎， 今天上了几个小时的班啊，一个月上了几期大城小事啊， 什么什么、哦、 这一期大城小事多少钱呢、哦、这不得算明白吧。 哎呀，说实话这个你那125分不够算的吧 但是我是发现啊，李凯老师经常咱说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嗯， 拿出一小本儿在上面给我们画正字儿，上了一个班儿 画 一道，哎， 画正字儿是一个特别、 嗯、千万别画错了啊， 但是特别管用的一件事情。 虽然今天是什么宽容日， 哎、 但这正字儿要给我画错了，那必须不能宽容。 张伯荣说：“二位好哈，这会儿正好路过电台，听着二位播出的节目，看着电台的大楼，感觉二位就在眼前。” 嗯，谢谢您啊、 哎， 这个还拍了一张图给我们， 哎、 前面那个棕色的大楼就是我们电台的主楼、 嗯。 但是要说我们现在不在那个能看见长安街的直播间里，所以呢，没法跟您隔空对望了。 我们现在在一个备播的机房，所以只能先暂时跟大家一起来这个隔空就是意会一下吧。 嗯、 啊，我们跟您打招呼了啊。 哎，像老周也说了，说那个三角形三个角180度那个、 嗯、 给我纠正了一下、 嗯、 说美哲是三个内角的和等于180度、 哎嗯、 这你可不严谨， 是是是， 考试的时候会被扣分的、 哎、 的确啊，这毕业时间太长、 嗯、 确实是您说 的、哎、岁数大了可以理解。 哎，怎么回事？ 一个三角形折掉一个角还剩几个角？ 一个三角形折掉一个角，四个角、 嗯、 是四个角吧？是四个角啊 是四个角是吧？ 是四个角。 哦，行， 一个角两个角三个角四个角， 四个角是吧？ 嗯， 哦，行， 你这个问题没有卷子是这么出的 啊，是吧？我就突然想起来了。 行吧行吧、 嗯、 到时候我也问你几个。 我以为 什么 sin 30度等于多少啊？ 1/2嘛。 那 sin 60度呢？ 不知道。 2/(根号3)。 哦，你连根号三都知道，根号二你知道多少吗？ 根号二1.414吗？ 行行行，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 来说其他的事儿、 哎。 最近啊，有市民朋友反映，在海淀区建安西路上长期存在着机动车逆行的情况。 哟， 你说逆行多危险呀、啊 嗯！ 就给正常的机动车还有行人带来不小的这个危险隐患。建安西路和西土城路相交路口到建安西路和花园路相交路口是由东到西的一条单行线，要说这个道路并不宽敞，路侧呢又有前进小学还有北影社区、 嗯、 所以早上一到早高峰，送孩子的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都特别多，逆行的车辆是严重威胁了大家的交通安全，所以居民朋友也是希望交管部门啊能够严格执法。日前呢，记者也是来到了建安西路，看到在建安西路和花园路的交叉口有指导机动车由东向西行驶的标志牌儿， 嗯， 而在建安西路和西土城路的交叉口也树立着醒目的禁止驶入的标志牌儿。交叉口南侧的西土城路上也竖着一块禁止右转驶入的标志牌儿，所以人这个标志全都有，但是大家就不按规则走啊。你看到了下午5点，我们大城小事正播出的时候，晚高峰啊，一辆面包车由附近社区里开出，径直啊就由西向东逆行开往了花园路路口。 哦、 随后呢，一辆灰色的私家车也在正向行驶的车流旁逆行而过，而一边的行人则在车流当中危险的穿行。正值这个放学时段，有一辆白色的 SUV 逆行经过了前进小学门口，让这个正常行驶的车辆不得不避让。这两股车流挤在小学门口，一时呢也是腾不出错车的空间。记者在路旁观察发现，10分钟的时间里啊，就有5辆车在逆行。 嗯嗯， 高先生说， 这种情况持续了好久了，怎么也得一两年。之所以早晚高峰逆行的情况特别多，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顺行往西走的话，到地铁稀土城站的路口会有点堵车，所以很多不想堵车的司机就选择了逆行。这个逆行呢，要说也不仅存在于单行道上，这非机动车道上也是时有出现。在花园路附近，这个靠近元大都遗址公园的入口，就有一辆私家车啊，为了到路旁的便道上停放，就直接在自行车道上逆行。你说有多危险呀？ 我觉得就是数学学得太好了。 太会算时间了， 对吧？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对，倒是直线最短，但是你得遵守交通规则，该绕就得绕一下，是不是？ 可不是嘛，咱有的时候说欲速则不达， 哎，没错， 老想开得快一点，老想省点时间，但这背后的风险隐患可能会更大。 而且有很多的交通设施，它在规划的过程当中还是照顾大多数人的方便。就是说您可能自己觉得快了，但是其实您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危险和拥堵，所以我们都是规矩的孩子，对吧？做事规规矩矩的，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比什么都强。来看看各位的各种各样的留言。要说数学，我发现大家真的有话说哈。请教我兔子说，哎呀，我很喜欢学数学，现在还有回家学习数学的习惯。喜欢函数和微积分，当然我是数学里边的小学生，玩学着玩的，水平也不怎么样啊。另外考考， 您这太谦虚了。 另外考考美哲， 为什么是考我呢？ 原词真是考考美哲。你不信你看。 行行行 啊， 您出题。 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还记得吗？ 是有这么一条说法，这是学什么的时候来着？是不是三角函数之类的？ 学函数， 函数吧，函数吧。 啊， 不管是不是三角函数吧，反正是函数。 我还记得当时学的那些什么口诀，什么大数小横偶一鸡全鸡三偶二，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我们可能学的是一个数学吗？ 应该是吧。 哎呀，这要说脱离学校时间太久，确实有时候得回炉再造一下。 我跟你说，你看人家芳草0127就是这个什么，对你提出了一些直白的反，就是什么。表达了一下这个不是这样的 啊， 说我虽然是女生，但是中学的时候数学成绩非常好。 哎呦， 如果当时毕业，1975年能有高考，我大概能上大学去学数学了。两年之后我参加了高考，还是学的理科，现在已经退休了，想起来还是满满的回忆。 哎，我觉得女生这个理科学的好的也是特别的有优势哈。你看就是像我们班，因为文科班大部分都是女孩，可能大家这个数学吧，就是确实学的有点那个啥，但我同桌的数学就学的特别好， 是吧？关键人家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 特别早。 不是， 那是一个1978年，是不是第一？ 那时候 恢复高考， 应该那时候就是 77还是78？ 忘了， 那两年， 那一年应该是 您得出生了还不知道。 那我也不能考大学去 啊，那倒也是， 太到处着急了，是不是？ 那时候还在襁褓当中， 那时候应该是一个大家如饥似渴、渴望知识的一个年代哈， 特别好。 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一级听友说：“哎呀，看到数学题我就头疼，不由得想起了本台著名的主持人滕欢，数学术士。滕欢是你师姐是吧？ 是我师姐啊。 您说的那位不叫滕欢，虽然也姓滕，是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滕兵。 哦，滕兵， 哎， 滕兵老师是 北大数学系毕业， 哦，高材生啊。 哎，零和一之间算得特别清楚，超过一以上都算不清。 嘿，你这一段截下来，敢不敢给人听听？ 这是他自己说的 啊？是吗？这么自谦呢？可能是吧。人家可能研究都那什么？ 因为我们俩是关系还不错，所以呢，这基本上属于这个一以上的数学加减法，别找他。 高数啊， 零和一之间 微积分呐，那人家没问题啊。 北大数学系，开玩笑嘛。 这妥妥的是。 虽然跟你是校友吧，你学的是什么艺术是吧？ 艺术 MFA，不是跟您也是校友吗？ 所以这个 咱是说的，我配不上北大，只能这么说。0800说了，说哎呀，美哲，看来这些年不太接触数学哈。刚才你说的首项加末项乘以项数除以二，那叫高斯定理，四年级现在小朋友就学了。这三角形 四年级就学了， 我更觉得受打击，你知道？人家说这三角形内角和定理是初一的，全等三角形是初二的知识，等差数列是高中知识。人记得这么清楚，不然您是不是这个老师？ 不知道， 还是您就是单纯特别喜欢数学？ 然后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打小数学学的就不好，现在呢，算钱倒是挺灵的，门清。我原来我跟你说，发现我那时候算是好孩子，爱学习。我虽然数学没有考125分，高考哈，但是我数学学的还正经不错 啊。 但是有一次我发现，在麻将桌上，算还有几手牌， 算什么什么什么，谁给谁几块钱， 嗯， 哎呀，都是学的成绩不如我的，算的可快了。 嗯，人家那叫实践出真知，在实践当中不这个潜移默化的运用了， 人家还有口诀你知道吗？ 我只知道猪脑速算的时候我们当时有口诀。 有你那个， 我们不是猪脑，但我们那真的学的就叫猪脑速算， 就 是 算盘 猪的猪。 哦，行行行， 什么三下五除二 啊，什么什么 就差不多吧， 什么两把抓杆 啊，这个我倒没学， 你这是麻将上的， 但是你这我就说算了算了，今天是宽容日，你说什么我都宽容。哈密瓜说，如果要用木桶效应来形容的话，那数学啊就是我最短的那块板子。记得从小学的时候开始，我的作文回回都被老师当范文，语文考满分也是习以为常了。但是啊，你说我这数学呀花了大把的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成绩却总不能和付出正比，就不能和我的付出成正比。现在呢上点岁数了，原本最差的那一块退化的最快，再不练练的话恐怕以后出去买菜都不行喽。但是最近呢人家迷上了数独，女婿送了我一本，做完了，最近的一本刚刚开始做，平常多练习哈。 是，然后刚才笑多多这都从时平时不来，一提腾兵，是汽车音乐会那腾兵吗？ 哎，是， 哎，就是他上午跟那儿那个放着歌什么什么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 不太关注。但是我这是那个优秀的音乐节目主持人 是是是，人家正经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 是的是的，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您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来聊聊数学成绩。数学成绩最怕一件事情就是你做对了吧，后来给改错了。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惨痛的经历。 那是你吧， 比如在选 B 和选 C 的时候，一会儿擦了选 B， 一会儿擦了选 C， 最后想还是选 B 吧，结果发现答案是 C。 所以有的时候还不如不改呢， 是吧？ 相信一下第一直觉呗。 哎，这个选择这不是得算一下。家住大兴区同兴园小区的居民这两天发现，这个别的小区啊改造，就是小区改造啊，改造完了之后旧貌换新颜，挺好。我们小区呢也改了大半年，怎么越改越乱呢？ 啊， 好不容易啊，就是越改越乱是吧？好不容易盼来老旧小区改造，可是过程十分的糟心。这墙面刚刚粉刷好，又开始凿洞施工，楼道里边头顶布满了飞线，脚下砖头瓦块，施工破坏了绿化等等，等待补种哈。确实呢不善盖呀，暴土扬烟的。刚刚拓宽了道路，路边立马就开始私停，就是乱停私家车 啊， 车辆甚至就直接开进了绿地。 嗨， 居民就质疑，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难道不是事先计划好了再开工吗？对吧？这什么事儿？咱你们家装修， 人家讲究个事半功倍，咱先做好设计。 对对，这两天你们家装修，你可能感触更深，就是什么都得设计好了。我将来这儿放一冰箱，我得弄一插座，好不容易先把墙涂满了大白。然后呢这都弄好，哎呦，忘了冰箱的插座了，赶紧凿了吧。 所以你就说事先啊，就是我们要干什么分几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都得心里有个数， 有谱是不是？ 11月14号 呢，记者也是来到这个小区，只见小区呢有20多栋6层的板楼，新粉刷了黄色外墙，抬头看干净亮丽，低头看脏乱不堪。小区里边几乎所有的绿地啊都成了荒地了，除了大门附近和主要道路呢被简单的善盖，其余都裸露着黄土。有的地方呢布满了大坑小坑啊，这个美哲感触非常深，走路呢不太踏实。有的地方呢还堆放着砖头瓦块。张女士就说呀，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刮风的时候尘土飞扬，下雨的时候就泥泞满地，哎呦，居民苦不堪言，说你看这里以前是一片可以遛弯的小花园，现在成垃圾场了。顺着人家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片近百平方米的荒地，杂乱的堆积着倒伏的树枝啊，荒废的自行车啊，和大件垃圾， 这看着就闹心。 哎呀，更闹心的是楼道里边 啊。 张女士带记者去了25号楼，只见好几十条凌乱的这个电线哈、就挂在楼道里边，有的甚至落在台阶上 了。那这小区里头，楼道里头是不是都成盘丝洞了呀？ 我想说绊马索，你怎么老想说盘丝洞呢？ 你想想，到处都是线嘛。 啊，那不是绊人跟头吗？ 挂一条，那儿挂一条。《 西游记》看多了。 确实没少看、 哎、 您说吧，也不知道里头有这话不来，你先说吧。 我想起了一个歇后语 啊，什么歇后语、啊、 下节目告诉你 吧。行吧， 我现在这两天俏皮话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啊。反正这种情况据说呢是真是特别危险。 哎呀，大量的碎石啊砖头还堆在楼道里边，居民进出楼道容易被绊倒。 嗯， 这样的情况几乎每栋楼都有。在十八号楼边，一位七十多岁老人一边绕开线头啊砖头啊，拉着扶梯扶手啊小心翼翼的下楼，一边非常无奈的叹气，楼道比以前更乱了，难道就改成这样吗？如果没改完，为什么一个多月又没动静呢？ 啊， 砖头碎石没人清理，几十根电线就这么耷拉着。那么记者从居委会啊、物业啊、工程相关负责人等处了解到，目前呢同兴园小区改造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只差绿化没有完成。 不是就改成这样还叫已近尾声了？ 哎，是这样哈，首先这个绿地呢没上盖，确实是，楼道里边的线缆呢是因为各个运营商的网线呢他各自为战，你得跟他们都协商之后才能出力。而小区里边运营商特别多啊，那个这个电信呐，联通啊、移动啊都有，因此协商沟通花费了不少时间。李先生就说，虽然说施工方承诺能把那个洞补上，弄脏的墙也会重新刷，可是这玩意儿对人力、时间、资源和资金是不是都是浪费， 也是 对吧？希望能够给其他小区改造的时候啊也提个醒，做好施工规划，把那个凿墙挖洞的活啊干完了再刷墙，以免造成浪费。 嗯， 这事儿我跟您说，要搁在他们家装修，他肯定想得明明白白。 这就是个人的装修的话，人家自己家里肯定都不愿意费二道工，是吧？ 因为他自己花钱。 嗯， 这事儿谁花钱 不知道啊， 对吧？有人花钱的时候，他可能 没想，有人买单，可能他就没这么在意呀。 就是属于这事儿，不是我花钱，我反正先凿了他再说。 哎， 我先给他刷上，刷上之后再凿，凿完了再刷， 所以 没准还能收双份呢。 这些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吧，这初衷可能都是好的，但是千万别就是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真的给大家添的是堵。 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事儿真得什么事儿都得跟自己家上心，对不对？ 嗯。 另外，我们就是想说这个东西吧。小区怎么改提前做好规划，就跟那个饭馆改菜一样，我们弄一川菜馆子非得听听众的，不是听顾客的说这个，哎呀你们这辣椒放的太多了，别放辣椒了，结果改完了之后跟川菜馆子没关系了，这不是就是瞎改吗？对不对？ 是啊，有的时候也得坚持一下必要的原则。 哎，口津说，现在上边就是盘丝洞，现在下边就是半马锁。 但是你这个半马锁吧，那您说人家住的都是谁呀？ 不是 你要办的是谁呀？ 这、就是、 谁是马呀？ 这就是一说法 啊！行，领会精神， 不要像你似的肚脐眼 冒烟儿。不是，我那盘丝洞确实也不精准 啊， 也不准确、 啊。 但是想表达的意思，不就是一进去乱糟糟的，这、 哎、 大家通行也不方便。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那个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5709还说，我小的时候没学过数学，不过我真学过小美说的那盘丝洞这出戏，我是唱戏出身。 人家是这个戏曲专业的。 哎， 那不知道盘丝洞这出戏它这个扮相是什么样，还挺好奇的。你比如咱们看那个电视剧里面， 你这个想法怎么那么怪异呢？ 怎么叫怪异啊？我对这个我们的国粹抱有好奇心。 行， 也爱学数学，这不挺 好 的吗？ 哎、好 是不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数学，数学学的好不好啊？ 人家很多人呐、都在聊数独。咱刚才不是提到了吗？像笑多多就说了，有一次在飞机上玩数独，旁边的人看到呢，都开始跟着玩数独，可以打发一下时间。 哎，数独是数独，奥数是奥数。7498说，奥林匹克加数学是等于奥数吧？美哲学文，所以没上过奥校吧？ 我们那时候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可以，就我们那时候当然也没什么双减政策 啊， 有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父母可能会给你报奥数班、当然学校有的时候也会有兴趣奥数班、我记得我们大概在一二年级的时候，确实也选拔过一些小朋友。非常遗憾的通知大家，我确实没入选。为什么呢？我到现在， 我们真认为很正常。 不是因为他那个题吧，我觉得出的确实有点问题，什么。树上有十只鸟，猎人开枪打了一只鸟，这树上还有几只鸟，然后我就10-1=9，然后那个教室里有10盏灯，关了4盏灯，还剩几盏灯，我就10-4=6，我就觉得这个题怎么这么简单，结果没入选。 你不是数学学不好。 不是，你说一个小学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又单纯又善良、哪儿长那么多心眼儿啊？ 哎呀，你看还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哈、像百变魔女说，我的数学不好，因为不喜欢，可是最后偏偏做了单位的会计， 有点奇怪吧？ 哎呀，人生真奇妙啊！ 说我们家儿子就不像我，数学语文特别好。现在小孙女也是从对数学特别喜欢， 哎， 见到数字就开始跟那念叨没完。说这两个2岁3个月的娃娃棒棒的， 哎，特别好啊！你要说我姥姥。我亲姥姥啊、 嗯、 人家是中学的数学教师呢、 哎、 就是小时候我经常拿粉笔就在地上做算术题、 嗯哎、 这不照样没进奥数班吗？ 所以那个您的亲姥姥是不是特别懊悔？ 嗯，也没有，也挺欣慰的要出一些实诚的算术题、 哎、 我还是可以。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数学学得好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斐老说了一个我小的时候一年上小学3、4年级经典的数学题， 嗯， 一水池子一边放水6个小时一边往里边排水需要4个小时， 你说图什么呢？ 问两个水龙头一块儿开，多长时间能把这水池子放满？ 这确实是一道经典题目哈、 啊。 但是你要是从逻辑上来想想、 嗯、 干嘛这么干呀？ 太浪费水了， 太浪费了，不提倡。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数学题。那稍后呢，我们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飞。非常非常非常， 您乐什么？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这是网友的名字啊， 哦， 起这么怪异的名字， 嗯， 然后前面写了我非常，然后非常的 N 次方喜欢数学， 哎、嗯，那您可以给我们分析分析您特别喜欢的题型， 嗯， 特别喜欢的这个数学当中的门类， 哎、 比如代数啊、几何呀， 是是是， 什么三角函数、微积分、 嗯、 都可以说说嘛。 哎，看得出来我们俩人喜欢的不一样，你喜欢《西游记》。啊，我喜欢三国，是吧？ 行行行，反正都是四大名著嘛。 接下来我们来听会儿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长城内外雪花飘，白雪皑皑多妖娆，腊梅花儿在微笑，金华大地映冬袄， 在冰雪世界奔跑，一路向前画出自豪，自由旋转多么骄傲，潇洒飘逸十分美妙。 强热血在燃烧，健而有志冲九霄， 在树上遮天起跳，仰视前方画出自豪， 腾空逆云多么骄傲， 雄鹰展翅长空。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数学学的怎么样哈？喜欢数学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包括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历，现在生活当中还用数学吗？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哎，我感觉今天咱这个互动话题可能给好多朋友都留下了心理阴影。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这昵称没法起了，就说哎呦我不喜欢今天这互动话题。你说我毕业上班之后好几年了，做的最可怕的噩梦，就是马上要毕业了，挂科的高数该补考了，这还什么都不会呢。 哦呦喂，这真是哈。 但高数估计啊，听着就不好学。我们这个艺术生到了大学，确实就不学数学了。 你别把艺术生一下就给那什么。 我们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啊，就是不学高数了。 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经常挺有意思的。现在当然我们收付款都扫码了哈，就像过去生活当中要是花钱花纸钞的话，其实数学运用的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美哲，你那儿要卖一个，比如说这支笔吧，瞎说哈，瞎说，比如说卖97块钱。笔挺贵的， 这什么笔啊，这么贵 啊？那不然就换这鼠标吧。 行 啊，这鼠标卖97块钱，然后我掏出了102给你， 然后我找5块钱。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能凑个整嘛，能找得开，比较好找， 是吧？这个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全是运用了数学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 但是有很多的中国朋友去国外旅游，给人家的收银员这样 给他102， 人家都是非常懵，这是要干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中国人的智慧。是吧， 就是喜欢整钱不喜欢零钱。 我觉得也挺好的， 是吧？ 但是你会发现在国内这个环境下大家都是非常默契的，都能彼此理解。 我曾经遇见一个特别坏的，你知道吗？就是淘气的哈，100块钱197哈，我给了他102，希望他能够找我一个5块钱整钞， 然后人家给你 他找了 5个钢镚儿 。 定了当然也挺好。 哎呀，那我又给他要回来了。 但是你有的时候啊，别小看这一个一个一块钱的钢镚儿。你知道这1块钱都能干嘛吗？ 干嘛呀？ 有的时候啊，能买个有缘人。 买什么东西？ 买个姻缘。 哇， 求个姻缘。 还是盘丝洞来的吧？ 啥什么呀？来跟大家说说啊，只花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有缘人的联系方式。或者是您可以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匹配出去，等待有缘人。最近啊，一种盲盒交友的社交方式是出现了。当然律师在这儿提醒大家啊，这种玩法是有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的，所以咱最好不要盲目跟风。先来跟大家说说什么是盲盒交友。这个呢是源于在一些城市出现的抽陌生人纸条的街头摊位。您只要花上1块钱啊，就是带一个钢镚就能盲抽一张，就是您看不见，盲抽一张写有他人自我介绍和联系方式的纸条。在电商平台上呢，也就是网上，也有不少人经营着这类业务。顾客既可以花钱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等待商家匹配，当然也可以买一个陌生人的联系方式。您要是再愿意多出点钱啊，价格高一点，还可以看看对方的照片，或者是选择一下对方的地域。这个价格呢大概在1块钱到5块钱之间。这网上销量最高的一家店铺月销量在3000笔以上。还有人呢把这套玩法开发成了一个小程序，直接对外出售这个小程序的源码，说只要付钱呀，就有人帮你搭建好系统，就可以在线摆摊赚钱了。这一套系统的价格呢，按说也不贵，几百块钱就能搞定。记者打开了一款小程序，发现首页有根据性别划分的抽纸条、放纸条的操作。使用者呢，需要先上传自己的照片、联系方式、个人简介等等信息，然后就可以付费抽取一个陌生人的联系方式。抽取之后啊，这个联不联系对方，您说了算啊。您要是看有眼缘，可以联系一下；然后没看上，也可以就这么拉倒了。那么这种玩法也是吸引了很多想要脱单的年轻人的尝试。 但这种交友方式的效果其实是真的让人产生怀疑。记者搜索发现，在电商平台这类商品的评价当中，有很多朋友表示，我留了联系方式之后压根儿就没人回呀， 没眼缘。 哎，可能是 没人看得上您。 那也有可能不是这样的， 有可能是交了钱就被人家眯了。不管 你，没准那小程序也不好用呢，是不是？你这不能打击人家。或者是买到的联系方式啊，一联系他发现对方是个微商，就是想让我买点东西。律师对此也做了一个分析，说参与者自愿提交自己的个人信息，以对等的获得他人的信息，也就是一换一。按说这个呢，其实是不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或者是非法窃取他人信息的问题，但是由于这类玩法一般会让参与者提供个人照片啊、简介呀、手机号等等联系方式，这就存在一个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而且也难以保证商家不会把这类信息挪作他用，万一给您挪到别地儿去啊，那个天天这个骚扰电话给您打，这不也挺闹心的吗？ 是。 运营这种玩法的小程序系统，在技术层面也难以确定是不是存在技术漏洞。就像刚刚李凯老师说的，我这联系方式交出去，怎么没人联系我啊？没准是他小程序不好使呢，是不是？当然，这个律师也是提醒大家伙儿，对于经营这类业务的商家或者是平台，如果将盲盒里的大量个人信息贩卖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将以出售和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咱说啊，盲盒现在很多年轻朋友都特别喜欢。 是， 您买个盲盒，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买个小玩具， 哎，买个小玩具可以哈。但是这种盲盒交友，它虽然听着新鲜，但是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性，尤其是您要有保护个人信息的一个意识，不要盲目跟风。 哎，说到这盲盒，这个交友，这个单身的真的那么迫切？ 这个我觉得还是看不同的朋友，可能有不同的一个对生活或者是择偶方面的需求。 这个 你比如有很多人，人家就是奉行我觉得自己过也挺好，那可能人就不着急。 缘分这种事情吧，分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他来了他就挡不住。脚底下 看对眼了。 对，脚底下没准被绊马索绊了一下，一下就掉进盘丝洞。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花了钱把自己的信息就泄露，还不如直接漂流瓶呢。 漂流瓶也不太靠谱吧？ 也不靠谱啊！我没玩过，我 就看别人玩过。反正有一些那个，比如说软件，社交软件上有漂流瓶的功能，但是您要是把自己的个人信息都写上去，多多少少还是存在一些风险的。当然，咱也不能说完全不存在千里姻缘一线牵这种情况哈。但是这背后要冒的风险，您得掂量好喽。 哎，这你知道怎么突然间想起漂流瓶这事儿了吗？突然之间那天有人给我发微信，上面写了一张图，图上面只有这么一行字儿，有事漂流瓶联系吧。 有事漂流瓶联系吧，这是想拉黑的节奏吧？这是想再也不见的节奏。 因为约我吃饭，我老拒绝他。今天呢，我们跟大家 看来是让您请客。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食堂嘛。 行吧，那不吃也罢。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喜欢学数学吗？酷酷 K 说：“哎呀，大学高等数学的时候，上下两次我补考了五回，平均每次补考多少回？” 啊，您再说一下这题。 上下两侧补考了五回， 平均一次考三回，一次考两回， 那叫平均吧？平均是每份都一样的， 那也不能存。你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你也没有2.5回这么一说。我疼疼疼！ 我准备上门出去了啊！ 别别别！我真的高考数学考了125。 行吧，我就当是真的了。 也有可能是一次考了四回，一次考了一回。 行行行， 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干嘛就是这分析？ 人家说了，说这个最怕的就是学数学，特别奇怪。说我物理特别好，化学高考考满分， 哎呦真好， 特别厉害。说结果数学考91分，拉垮了，不然能去更好的学校。 你看91分对人家来说是没发挥好哈。 那可不是，人家化学考满分呢。 但是物理化学这就另外两个门类了，回头再。再设置一下相关的互动话题，勾勾大家的心理阴影。哎，你要说物理，我多说一句啊，我就记得物理这个有一个经典题型，就是有一个滑块，有个滑坡，滑坡上呢有一滑块，然后让你做那个受力的分析，什 么有重力、 嗯、 摩擦力、 嗯、 有的时候又来一个什么推力。 你先把牛顿一二三四一二三定律先背一遍。 算了算了，我还是先搞清楚什么叫平均数吧、 啊、附近说，我当年是文科生，从小就觉得数学很难，没有一次考试没算错的，我认为是马虎，但是数学老师说是因为你数学思维没建立起来。于是呢，我下定决心每天做五道非常复杂的计算题， 嗯， 一直到将来退休，看看能不能够建立起数学思维。结果大家也能想到哈，我一次都没扣，做对过啊。高考的时候，我只做了最后一道题的第一问，然后花了15分钟左右检查了试卷，改了好几处马虎的错误，总分考了130。 嗯， 哎呀，特别满意。 这已经是相当学霸了，我觉得、 哎、 高考130的数学、 这个、 是吗？ 那125呢？ 也还行吧，谦虚一点。 说这个今天的话题，让我一瞬间回想起10多年前的某个傍晚，坐在台灯下，绝望无助的面对那满目苍夷的考卷的小男孩。 嗯， 当年看来是天大的事情，今天都变成了转眼就忘的笑话了。估计啊，不会为一道题的啊，这饭桌上的这个啊，都不会成为一道饭桌上闲聊的话题。 嗯 啊，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其实任何的数学是锻炼人脑的体操， 逻辑分析能力呀、啊、空间想象能力呀、啊、 这个 运算能力、啊、 都会成为我们经历当中的一部分。 哎，没错。 哎， 嗯，当然要说到高考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我一般就只写一个解那个字儿 啊， 然后就空着了。 我一般是 不在最后一道大题上浪费时间。 我数学我跟你说，从最简单的卷面只有6个点儿。 什么6个点儿啊？因哦，那个因为所以那证明的时候，先把6个点儿写。 哎，上学的时候先把解冒号写完了、 嗯、 啊，然后再想看题。 因为老师总是会在考试之前提醒， 嗯、 那个解冒号是要占1分的。 真的吗？ 就哪怕你一道大题做的全对、 哦， 但是你没写解要扣1分、 哎呦。 所以甭管这道题会不会，先把解冒号写上， 嗯、 后面就随缘吧。 嗨、哎。今天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数学学的怎么样哈、 嗯、 数学起码得好，不然您抽奖的时候中6毛6，您知道大概的中奖这个额度是多少是不是？ 6毛6 啊，今天 还有1块钱呢。 你是中了1块钱，那这中6毛6的是占你这1块钱的6%呢？ 66%吗？ 哎呀，可以啊， 可以 啊。那你这个溢价了多少呢？ 溢什么价呀？溢价。 这个今天有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抽奖哈。 你这你要不咱换一互动话题，聊聊语文，聊聊文学，我也行。 这个抽奖下边有点赞，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可以点赞，然后您要是不喜欢可以跟那抽奖，兴许能抽中哈。 嗯， 我是特别喜欢我们节目，所以从来没抽中过。这没有必然联系， 喜欢节目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啊，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聊您数学学的怎么样。 嗯。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如今啊，各种种草的社交平台使用非常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网民啊，习惯在消费之前通过平台搜索别人的分享笔记来做产品功课。 嗯， 比如说我想吃一顿饭，看看这饭馆这个好不好，先看看别人这个口碑如何呀。然后当然你网上买一个，比如说你想买一支钢笔，你看看别人使用怎么样，再决定购买。不过部分品牌给这个素颜博主，所谓素颜博主就不是 人叫素人博主，那 素 颜等于没化妆，素人等于 素人就是等于普通人。 对、 啊， 可能没有什么粉丝基础 啊， 就像是咱们普通的消费者， 哎， 不是大 V 啊、哎哦，那叫素人博主，不叫 素 颜博主， 啊、素颜博主、 啊， 你这没少看那个美妆视频是吧？ 不是，反正总之就是做的这种假的素人笔记，让种草平台成为了韭菜平台。 嗯， 什么叫韭菜？你知道吗？ 韭菜是我们包馅儿的时候经常爱吃的一种料， 是我们车主自称， 哦， 就是被 某品牌的车是吧？老降价， 被人家割了一茬又一茬， 哎呀， 啊、然后就是被人坑了， 要坚 强，也不能算是被人坑了，就是因为它老便宜。 不是很多东西，尤其是数码科技产品， 啊、 早买早享受、 哎， 晚买有折扣， 是是是， 放平心态。今天是宽容日， 你真 宽容一些、 哎。你说的真好，我顿时心情好多了。 是是嗯，来给我们说说这个素人博主是怎么 接推广的呀？ 是这样啊，起初涵涵只是在小红书上分享个人的学习生活，后来无意间接到某品牌方的邀约，品牌方声称可以把产品啊免费寄给这个涵涵使用，但是需要他自己的分享笔记上露出产品，并且介绍一下卖点，等他的粉丝数多起来还可以收到这个推广费。涵涵现在接一条广告可以获得几百块钱的费用，成为了重要副业的收入来源。说零粉，一个粉丝都没有就能接广告，小白也可以月入几千块钱， 听着还不错， 听着特别不错哈。素人博主的粉丝量少，视频点赞、收藏和评论更不能和头部博主相提并论，缺乏规范的变现渠道，如果不收这个推广费，日常更新基本上属于义务劳动，对吧？因此呢，面对品牌方的邀约，素人博主大多难以拒绝。同时呢，一些用户更愿意相信素人化的推荐。你说那些明星吧，都怀疑人家收了钱了， 就是有这个嫌疑。 哎，普通人应该不收钱吧？素颜博主不是素人博主自带天然好感，加之笔记内容呢隐藏了广告元素，让用户很难辨别出是不是夹带私货。 哎， 某品牌公司负责广告投放的工作人员也透露说，作为品牌方，我们确实愿意联系素人博主，让更多消费者使用和感受产品。不过吧，行业内也确实是有些害群之马，我们不这样，有些人不给邮寄产品给这博主使用，直接就发这个推广的文案， 就等于是连体验都没体验，直接开始评价了。 对对对， 而且都是夸。 是啊，你就是你使我们这洗发水能长六斤头发。 哎呦呵， 这知情人士表示，一些素人博主接广告的时候，既没有专业能力去鉴别产品的功效，又因为产品的使用效果，周期比较短，来不及先自用后推广，就直接选择多接广告快速变现。 哎，这还真是啊。比如说我看某书平台上，它不是好多做那个护肤品的测评吗？就看到有一些博主，比如说9月1号我空瓶了一个面霜，这个面霜我都用空瓶了，特别好使。9月8号的时候再发一个，我又空瓶了一个面霜。您说您得多大的脸，一周就能下去一瓶面霜？每一个都是什么空瓶的乳液、空瓶的面霜，让大家觉得它是全都体验完再给您做分享。但是咱只要仔细的想想这事儿，就那么的不靠谱。 那是为挣钱不要脸，不是不是那个不是顾忌自己脸有多大， 这个话糙理不糙嘛。 一不小心经常说实话，知道吧？一些三无商家那真是见缝插针，利用素人博主的贪利心理，专门引诱啊为自家产品写分享笔记。其中出现频率比较多的是韩国处方减肥药，什么皮肤微针滚轮啊这些产品。据了解，诸如小红书之类的分享平台多次治理清理不合规的内容，但是灰色广告一直难以根除。一些博主为了不被平台发现啊，会对账号和内容进行一些乔装打扮。 比如说 比如说一些博主在个人介绍里边说不看私信不接广告，让粉丝相信自己不会拿钱办事儿啊，做不实的分享。不过啊，多位声称不接广告的博主在回复询问的时候都说愿意接受推广合作， 所以也就是打一幌子，虚晃一枪，该挣钱还得挣钱，该接还得接。 这俏皮话都不说了啊。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副教授严玉刚表示，素人博主变现是行业发展过程当中的必然过程。当优质广告资源被头部博主抢占，素人博主能接触的资源必然是有限且低端的，就这就难以靠素人博主的自律来解决，就是你靠他自己不太可能，人家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是吧，3-4千块钱，没准更多呢， 想挣个外快。 哎，而要依靠平台的监管与把控长效治理，同时呢，用户也要牢记，所谓的种草笔记并非是如假包换的绝世秘籍，对于过分渲染夸大功效的产品尤其要谨慎剁手。 哎，不过现在有一个好一些的现象啊， 哎， 有种草就有给您拔草的，现在有很多消费者就是因为之前上了很多的当，就被很多的种草笔记坑过，所以大家自发的组织了一些就是踩雷避雷的。 我告诉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倒也是， 据说拔草笔记也有这个给了钱的， 恶意说这个竞品不好的哈， 对，给了钱的。 哎呦，那你说我们消费者太难了，我就想老老实实买一个东西，这还能不能买了？还能不能 看 了？还能不能信了？ 看那么多笔记，你是老老实实买个东西吧？像我们男士老老实实买个东西，买个螺母，买个改锥，买个扳手，看看哪个趁手， 尺舒服就买了。 反正今年的双十一，我是没成维纳斯， 啊、 现在还是千手观音着呢。 来看看大家发的微信吧， 来看大家微信 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让大家聊聊您爱学数学吗？不吃草的牛说，我啊在数学这一个学科里也偏科。 哎呦， 像什么代数啊、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学的就比较好。 函数呢？ 但是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就比较差一些。这不好发表评论哈。 为什么呀？ 这我这个知识也所剩无几啊。 哎呀，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要说学霸真不少。 嗯， 原才一位新朋友说、我特别喜欢学数学。初中那时候数学就一直都是班里的第一名，都是连贯着一直到中考。上高中之后呢，数学也不错，很棒。大学之后数学我还是课代表呢。看来是从 小大学都是数学课代表、啊、 你就想想嘛， 真厉害 是吧？ 特别厉害啊！ 哎，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朋友3090说，今儿这话题使我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上学的时候数学学的太不好了，哎呀，因为现在遇到商品打折的时候得蒙圈一会儿，才知道最后打折是多少钱。 没关系，现在大家就是拿一个手机出门特方便、 嗯， 可以随时打开计算器算算账。 那就直接问他呗，你打完折之后多少钱？ 啊、问店员也行、 啊、你别问他打几折，你比如说这些东西，哎呦，这我们这货物1789打几折啊，人说打一个8.63折， 咱还得自己算去。 哎呀，这玩意儿折后多少钱呢？ 但是你知道有好多导购为了卖货、 啊、 人自己拿一个计算机凑过来、 哦、 哎，那个小姐，我们这个您要是今天买的话，你看我先给你打一8折，我们商场还有500块钱返券，乘一个0.8，再给你减个500，你看看， 你瞧这套词儿你多熟。 好久没逛过商场了，真的、 哎、真的吗？ 都逛网上商场。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数学，您学的怎么样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再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吧。再说一件事、估计来不及了。 来看看大家留言啊。烟雨孟江南说了，数学对于我就是十窍通了九窍、那叫一个一窍不通啊，一点都听不懂。每次考试吧，你说只能靠瞎蒙。有一次我只蒙对了一道题，得了5分。 哎呦呵， 考了全班倒数第一。怎么说呢？看来是没什么选择题。 哎呀， 当然是光蒙了什么 B 呀、C 呀，也不至于只蒙对一道。 点儿背的时候，有可能一道都蒙不对。 这倒也是， 是吧？ 三 长一短，三长一短选一短。三 短一长选一长，那是不是文科的题更适用一些？比如什么那个这个历史题呀、地理题呀、政治题，或者语文 都行吧。 咱们这就不教人点好呢？蒙什么蒙？好好学， 好好学习哈。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儿、像刚才不吃草的牛也说了哈，就是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比较差，剩下学的都不错。 分门类的、 哎、 FM 梅梅说，我就不太喜欢学数学了、 嗯， 我是文科生，现在呢和数学有关的我都能绕着走，尽量绕着走、绕不开的就让我老公帮着解决。 哎， 当然女儿不太像我，她理科学的好着呢，像她爸这点啊，我有点心。 哎，特好，孩子学有一门学的好的都是像家长是吧。 这遗传基因好。 这昵称没法解了，说不喜欢这今儿这互动题目。我毕业上班好几年了，做的最可怕的噩梦都是马上要毕业了、挂科的高数该补考了，还有什么还什么都不会呢。 这就是吓出一身冷汗。你就跟咱们可能也有点职业病，比如说有的时候做一控播的梦，梦见我把这话筒打开的没 声 啊， 怎么 声 都没声、 你看看，这就是啊，就白天的工作压力太大了。 哎，我们这个行当啊，有许多的噩梦，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职业当中可能也会做这种紧张的梦啊。当学生做的最紧张的梦就是考试没过。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考试卷子，这快到打铃的时候了，还有一半没做。诸如此类吧、或者是一打开笔袋发现没带橡皮没带铅笔就着急的、 是 不是？ 是是 是。蓉蓉姐说，我妈妈呀读物理系的时候全系只有她一个女生。 哎呦，真棒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我上学的时候数学学的也不好，老是比较晕。然后其实数学学的来的不是简单的计算的那问题哈。 当然昨天不是人家在另外一个互动话题的时候分享，人家是董事会的秘书吧，我记得是。 董秘书吗？ 应该，我觉得现在综合这个工作能力比较强一些了。 统筹方法是数学吗？ 统筹应该是，比如早上起来什么要煎几个蛋，什么双面的单面的，又要什么收拾个衣服、沏个咖啡。 你说的那么花哨，你干过吗？ 也干过，但是我就是干完一项再干一项，没有那么充分利用时间。 我怎么觉得不像那么回事？ 反正煎鸡蛋确实没太出现过，冲咖啡还是有的。 啊、统筹方法这些事儿有五件事要干，先干哪个，再干哪个。 但是数学里面的统筹，我还挺喜欢做那个题的， 是 吧？觉得有点生活。 哎，反正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数学，希望生活当中我们继续享受数学的快乐。 嗯， 我那时候觉得做一道数学题，好不容易做出来，特别兴奋， 哎，特别有成就感。 哎，也是希望大家一块来感受哈。 嗯，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机油香对人唱，当老城角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没人搭，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风声中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焦圈儿，青花瓷罐跟着麦芽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钢笔喷身，喷笔万身，万笔叠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今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当老城角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跟善了。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养一只八哥是倍儿有面子。要记得礼貌，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伴儿，啃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血统是非常的纯粹。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这一家狗啊狗啊狗，狗不理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桥好似神仙。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这一家狗啊狗啊狗，狗不理的门帘儿。check check check， 刚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桥好似神仙儿。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穿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